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定制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15年12月27号星期日，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凌晨4点半北京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明年北京要再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 我国企业的五险一金可能会精简成四险一金。 今天继续研究生考试，北京24万人报名，大学是主要考点。 大约在8点15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公交司乘人员今天起可预约免费逛故宫。 美术界泰斗黄永玉时隔36年再次设计猴年特种邮票。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将带给您3个关于热爱工作岗位的故事。 嗯，今天继续互动环节，今天的问题是，今天凌晨4点半北京发布道路结冰，哪种颜色的预警信号呢？您可以将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您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玲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浏览资讯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城区及南部地区有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0下1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0下7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说一说降雪。从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雪量为0.2毫米，城区平均为0.3毫米，最大降雪是出现在了门头沟的东山区，达到2.3毫米。这是北京市气象局官方微博今天早晨6点20分发布的消息。 今早6点，北京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能见度很好。但是受降雪影响，今天凌晨4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目前呢，北京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小雪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地表温度将会低于0摄氏度，所以容易形成道路结冰，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和交通安全。 那么在今天8点半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还将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啊，预计北京将会迎来久违的蓝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级别为良。 不过好天气不愿久留，从明天开始到31号，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将再次出现雾霾天气，并逐步加强。 到时候北京南部地区预计会有重度霾，京城可能要在雾霾包围当中跨年了。明年1月1号起，雾霾天气将会逐渐减弱。 今天资讯再来关注，明年北京要再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是市委书记郭金龙在25号、26号召开的北京市委11届九次全会上提出的要求。这次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总结2015年工作，研究部署2016年任务等。 郭金龙强调，要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要集中力量解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污染这三个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 在交通拥堵方面，郭金龙要求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上做足文章，需要重点突破的问题要尽快拿出可行方案。 那么昨天呢，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啊，北京市召开密云区、延庆区成立大会，随后密云区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延庆区将于今天挂牌，这意味着北京14个区变成16个了，县将成为北京的历史。 今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设置密云区、延庆区。国务院的批复强调，在密云、延庆撤建社区过程中，不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增加财政供养人员，不增加三公经费。 密云区政府挂牌没有举行仪式，只是进行了牌匾的更换，更换后在新牌子上挂上了一朵红花。据新京报报道，今天延庆的挂牌也不举行仪式，一切从简。 对于区和县有何不同，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燕继荣教授认为，县和区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突出城市化管理。县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而区则按照城市化管理，街道更多，乡镇更少。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企业和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有可能会被精简成四险一金。据中国社科院主管的《中国经营报》报道说，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报道指出，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合并五险一金。最近几年，随着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五险一金以及高缴费率成为企业的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社保体系呢，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这五险分别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险和生育险。一金指的是公积金。据了解，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五险的总费率已经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有消息说，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是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将五险一金精简为四险一金。目前生育保险的缴费费率是0.8%，由企业负担。 一位参与相关调研会议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啊，目前只是定了一个方向，对于具体降低缴费比例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时间点也没有确定。 那么对于这条消息，新京报今天发表评论指出，有关方面提议研究精简合并五险一金为四险一金是顺应形势的务实之举，而在此之外，也要通过国有资产划拨和国有企业分红支援社保来切实为企业减负。 目光再转回到北京来关注一下，昨天啊，北京开通了两条地铁新线，就是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7。开通的第一天，14号线中段换乘量大的车站包括大望路站、北京南站和十里河站，而昌平线27客流最为集中的车站是昌平东关站。 另外，开通首日还有个新鲜事儿，是14号中段各个站点都有一台卖面条的自动售货机，这是14号线中段专门引进的一个半成品食品售卖项目，主营各个地方的特色面条。昨天呢是炸酱面，今后还会陆续上架重庆小面、大同刀削面等新品。 那么在14号线将台站的站厅内啊，记者还发现了一台售卖面膜的自动售货机，里面有来自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24款面膜，顾客呢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及现金来进行消费。 还真是新鲜事儿。再来关注明年地铁建设的进展。

据故宫方面介绍，预约实行实名制，本人只能申请一张大门票，不包括珍宝馆和钟表馆。这次恭将司乘人员的预约时间为今天起到2016年1月5号，预约方式是登录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预约。此外，你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6228228咨询详细情况。 此前针对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现役军人和公安民警的主题免费日已经实行了。根据安排呢，教师和大专院校学生会在明年2月3号，环卫工人会在明年3月2号相继安排免费进入故宫参观。 旅游资讯，再来关注本周北京各大公园的冰雪活动相继拉开帷幕，我们为您介绍几个。先来说一说昨天上午东城区冰雪嘉年华活动在龙潭公园启动，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北京冰蹴球运动首次亮相。 冰蹴球项目啊，也介绍一下，就是将传统的踢火罐游戏与现代体育相结合，用脚来踢一个有特制底座的半球，让球在冰面上快速滑动和互相撞击，并尽量占据场地中的圆心。这说起来啊，还有点类似现在的冰壶运动。 那么就算您没玩过这项运动也不用担心，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来自东城区各个社区的80多人经过培训之后，已经取得了3级冰蹴球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可以为游客现场进行指导。那么感兴趣的朋友这几天就可以去龙潭公园体验一下。 说完了龙潭公园，我们再来看看陶然亭公园。昨天这里的冰雪嘉年华活动也开幕了，来自南极的8只企鹅也前来助兴，与游客亲密互动。 这8只企鹅中，6只身材娇小的是比较少见的跳岩企鹅，它的学名呢其实叫凤头黄眉企鹅，但是因为遇到岩石就会双脚跳跃，所以又叫跳岩企鹅。 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跳岩企鹅生活在亚南极区，也就是在-3到-7摄氏度之间生活，所以呢比较适应北京的冬季气候。目前呢预计这个陶然亭公园的冰雪嘉年华活动啊，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22号前后。 旅游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昨天，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圣诞期间来香港的内地旅行团数目比去年同期下跌2到3成。 香港旅游议会说，暂时还看不到元旦假期的数目会回升，并担心农历新年期间啊，这一旅游人数的数字会持续的下跌。以往的西方圣诞假期赴香港的内地旅行团每天大约有400个，而近期呢每天只有300个，现在只能期望个人游方面的数字有所上升了。 业内人士分析说，数字下跌可能是由于内地游客考虑选择日本或者韩国等汇率下跌的目的地，再加上呢香港早前发生有内地游客怀疑被打致死的案件，影响了内地游客来港的意愿。对此，香港旅游业议会呼吁业界和商户做好招待游客的工作。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由美术界泰斗、今年92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设计的猴年特种邮票，在新年到来之际将面向全国发行。 从1980年我国首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猴年邮票发行至今呢，我国生肖邮票历经了36年。此次发行的丙申年猴年特种邮票作为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开篇之作，将开启生肖邮票第四个崭新的轮回。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呢，中国邮政再次邀请了我国第一枚猴票设计者黄永玉先生设计，来与第一枚生肖邮票遥相呼应，这也让这套邮票啊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据了解，即将发行的猴年邮票一套2枚，其中第一枚图案是一只正在摘桃的公猴，第二枚为抱着2只猴崽的母猴。那么全套邮票呢，表现的是生肖猴幸福美满的一家子。明年1月5号，全国将有36个指定邮局发行丙申年特种邮票。 文化资讯，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北京，来关注一下京城最短胡同一尺大街，昨天在西城区揭开地标。 一尺大街位于现在的大石烂杨梅竹斜街西段。说是一尺大街呢，并非真的只有一尺，而是长30多米，是北京最短的胡同，更是老北京胡同的缩影。如今一尺大街的名称已经取消了，并入了杨梅竹斜街。 昨天呢，西城区大石蜡琉璃厂建设指挥部将写有一尺大街的青铜路标镶嵌在了路面之上，并邀请胡同里的居民啊参加一场立定跳远比赛，这个寓意就是一跳定乾坤，让老街坊们重新找回老胡同的百年记忆。 据了解，大石蜡地区现有114条胡同仍然保留着明末清初的胡同肌理，被两院院士吴良镛称为中国城市史的活教材。 今天是周日，照例文化娱乐资讯大搜索的时间啊，接下来为您盘点一下今天的电影演出和展览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今天《寻龙诀》《老炮》《恶棍天使》和《万万没想到》等电影呢继续热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电影《寻龙诀》的票房成绩。 昨天是《寻龙诀》上映的第八天，票房就突破了10亿大关，成为第9部票房破10亿的国产电影。而黄渤这位备受瞩目的影帝也是身价再增，个人累计票房达到了惊人的60亿。 嚯，那冲着黄渤这块金字招牌去看电影的观众啊，也纷纷表示惊喜。有网友就评论说，剧中的黄渤不仅有爽直的性格，是当仁不让的搞笑担当，也成为了深情幽默、让人无法忘怀的颜值担当。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晚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95周年演唱会将在长安大戏院举办。张君秋先生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也是京剧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派声腔优美，对后世影响深远。 今晚的演出，从10岁到70岁的四代张派传人50多人将会悉数登台演唱。演出的曲目包括《望江亭》《状元梅》《秋瑾》《西厢记》等张派的经典唱段，还有《春秋配》《玉堂春》等传统剧目中的唱段，让观众对张派艺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演出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最低票价100元。此外呢，即日起到12月31号，京剧大师张君秋生平艺术展还将在北京琉璃厂吉古阁举办，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参观一下。 文化娱乐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展览方面的消息，真物北京国际现代工艺首饰秋冬展今天展出最后一天。作为传统工艺的雕金金属工艺，经过再设计后化身成个性与时尚兼具的现代艺术品。 雕金在古代被称为贵金属细工工艺，主要被用来制作首饰和摆件等精细工艺品，多用于宫廷。进入当代，它越来越多的与普通百姓生活发生关联。走进展厅，你会发现这些金属艺术品有的与服装结合，还有的呢引入了数字媒体技术的创作。 那么这一次展览一共邀请到了韩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的50多位艺术家参展。再次提醒您，今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展览地点位于北京奥佳美术馆，地址是在东直门外大街甲26号院。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2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晨呢8点20分，接下来呢23分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黄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大家看到昨夜今晨啊，这北京城是降下了小雪的情况哈。这个降雪量的情况，请黄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好的。昨天半夜前后开始到今天早上，咱们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天气。中西部地区呢，降雪比较大一点。到目前为止，东部和北部地区降水量是零，城区和西部地区降水量呢在0.3毫米左右。地面有积雪，部分这个路面呢积雪结冰还打滑。为此呢，咱们气象台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现在呢还在这个预警之中，所以说呢提醒咱们听众朋友要降低车速，开车的时候吧要降低车速，保持好这个安全距离，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嗯， 那今天上午呢这个降雪呢在西南部地区啊可能还会明显一些，其他地区如果有降雪的话也都是零零星星的，预计上午11点左右呢这个全市降雪都停止了。 嗯， 这是这个降雪情况。刚才呢我也查看了这个温度情况， 现在这个南郊观象台和城区的气温呢，是在-5度左右。北部地区像延庆、怀柔的呢，大气温度在-8度到-10度，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冷的。尽管如此吧，受这个冷空气影响呢，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已经这个得到驱散，空气质量比较好。那么听众朋友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还请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因为这个温度啊比较低。 嗯。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白天呢还是这个还是以阴天为主，能见度比较好，有偏南风呢2到3级。由于这个天空云比较多吧，阳光受到云的遮挡，大气温度呢上升会比较缓慢一点，所以说呢今天预报白天呢最高气温都是在-1度，全天呢大气温度都在-，这样的话呢又极感阴冷，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重点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几个方面，一是呢外出要注意这个防止跌倒摔伤，二是开车呢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吧。 嗯。 最后呢就是取暖的时候要注意防范煤气中毒。 嗯。 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另外黄工啊，我们还特别想关注一下下周的这个整体天气趋势会是怎么样，能不能在这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的，我刚才这个简单的这个进行查看了资料，进行了分析。 嗯。 从目前来看啊，从未来这个一周呢，天气应该说相对平稳。明天开始呢就是多云，多云转晴吧，主要还是以这个晴天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现在看可能30号有一股弱冷空气，但影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雾霾天气啊，可能有逐渐的这个有反弹，有咱们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风。未来一周呢，这个最高气温呢，现在看白天最高气温都是在-5度左右吧，最低气温呢在-7度上下，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另外呢，还是明天开始这个雾霾可能一天一天的比较也比较加重，一直到30号冷空气下来之前吧，都是有雾霾影响。所以说呢，还是要一个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第二个呢还是要。防范雾霾，对不对？ 看来下一周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挺让人担忧的。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嗯。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因城区及南部地区有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为良。 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北京有降雪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资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 点，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啊，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京津高铁是国内开通的第一条高铁线路，为了让它顺畅运行，很多幕后英雄在为高铁安全做诊断和维修。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博为您采制的高铁医生的故事。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京津高铁是国内第一条开通的高速铁路，2008年8月1号以来一直安全平稳的运行，这既依赖于可靠的高铁技术，也离不开沿线的工人们对于高铁的精心呵护。最近我来到了位于通州区永乐镇郊外村庄的一处车间，这里的工人们被称为高铁医生，他们每天凌晨都会登上高铁线路，仔细检查修理重点的路段。今天我们就跟着这群幕后英雄去感受下他们的工作状态。 今天咱们是一大铁施工啊，各工区呢就 就不单独开这个八一线安全地带了。28公里这儿的话呢， 晚上10点半，参与当晚施工的工人们在会议室里开了准备会。这段录音就是他们提供的，因为这是例行制度，每次施工前都要留下声音和图片的资料，从而做到有据可查。 一个人，你们给他抽给他们一个谁？ 11点，大家陆续出发。据车间的胡书记介绍，他们这些人吃住都在车间里，因为位置偏僻，工人们想要去超市购物或者小饭馆聚个餐什么的，得到3公里以外的小镇里。 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我们经过20来分钟的车程，现在周围都是荒郊野外。我就站在这个京津高铁的高架桥的下面，然后工人们现在正准备装卸晚上施工要用的一些材料。我看现场大家都穿着橘黄色的工作服，然后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头灯。 2015年2月8日，检测工区在京津城界上行28公里加500至900米进行线路精调，现在进行上道前清点机具。集资码 4座， 停车。 上线之前，工人们按照各自的分组聚在一块，开始整理当天晚上工作时需要的物料。按照之前的要求，工具整齐地排成几行，物料码放在旁边。一名工人拿着单子报名称，另外一位工人则会一项项核对。这样的过程下高架前还有2次，但今天晚上第一组的王工长似乎有些不满。 刚才他们这组工 清点的有点不太细， 但是我看他们已经把每个装备小的零件都放在地上，这样再过。 对那儿的要求我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所以跟他们说说，下回更细一点。因为这个清点工具是我们上线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清点多少数，完了上去多少数，下来多少数，必须得有保证，不能落下，哪怕一个铁丝头都不能落下。 为什么呀？铁丝头都不行。 如果你像那个动车现在300公里的速度，就这么长一寸的一铁丝头，火车带起来那就是一颗子弹似的。 现在是晚上12点，目前风依然很大。我自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穿了一件羽绒服，又穿了一件棉服。但是现在站在室外这种寒风当中还是觉得很冷。 在人群中我找到了当天晚上方案的制定者胡工程师，他工作已经6年，正是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今天晚上要操作的是核心设备安博格车，这个车的个头虽然不大，却能够精确地采集铁轨的数据，并且为后续方案的制定提供数据的支撑。胡工说，野外工作的环境很艰苦，就算是装备精良的安博格车也会因为环境而罢工。 现在是-6度吧，如果是比这个温度再低，往往它机器啊就是开的话就不好开了，一般就开不开了，就需要在抱着这样五到十分钟，然后这个机器就能开。 得抱在自己的怀里捂着。 对捂着，然后让它这个机器的温度啊往上升。现在也就是这种笔记本，如果是换成以前我们有台仪器，就是用的是那种普通的本，但这种不是三防的本，三防军用本嘛，用的普通的本，像这种天儿，开机怎么都打不开。 军用的本还会出现这种？ 对，就是军用的本，然后都会出现这种冻住的可能。 给点了，开门， 准备上去了是吗？ 刘记，开门，抓紧。 这咱们准备上去了是吗？ 是。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京津高铁的轨道面上，距离地面大概有10多米的高度，然后工人把他们的器材和设备现在都放在了这个轨道上，稍后就要进行现场的施工。 上高架以后，王工长立马带着自己小组的人赶赴作业地点。他干铁路已经26年了，从京津高铁调试准备运行就在这条线上。如今他带的徒弟不少人都当上了领导，而他依旧守护着铁路。 您在这司机里面最怕哪个季节？ 冬天，尤其是一过2点，不用看表就知道，2点以后的温度就是立马就降下来了。干起活来，那也就觉不住冷了。只要一停下，那本身都出一身汗，它肯定更凉了。 现在我们的这些工人们已经开始了铁路上的这个施工，他们拿着那块的机械设备，先是把这些铁路上的钢钉给挤出来。然后会拿用其他的工具材料进行丈量，就算是1毫米甚至1毫米以下的误差，他们也会精确的给修正过来，就是为了保证我们高铁在高速运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平稳顺利。 晚上11点半，在高架下面，我们还可以听到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列车。凌晨5点多，北京和天津开出的空载确认车就要驶出。他们工作的时间很紧张，从登上高架开始，一场战斗就打响了。我想跟工作3年的杨勇聊10分钟，中间就被打断了2次，理由都是赶紧干活。 京津城际铁路是中国高铁第一条铁路，就是要求必须做到精确再精确。应该是2013年冬天，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是在14公里作业阿姆格测量，然后呢下了 任务 高 山 了， 哎，任务加产品。对呀，咱们先中断一下， 您先去 好。 小雪，会有那个冰渣把这个 CP 三点的这个口啊就给冻住了，然后为了咱们保证线路的精确性，是每个人都会用手去把这个冰孔里的 冰 融化掉。 那会有 采访吗？ 好嘞好嘞，马上了。现在是凌晨2点，气温进一步下降了。现在我拿这个采访机的手已经感觉有些麻木，但是现场工人们的工作却依旧非常忙碌地进行着。他们拿着机器还在不停地把铆钉从铁轨上取出来。 说起来回家过年，工作3年多的杨勇已经有点记不清了。 这3年多里面自己多长时间回家一次？ 好久了吧， 好久没 记不清了。 好久没回家了， 记不清了，估计今年也回不去了。 你家是哪儿的？ 东北的，吉林长春。 爸妈会 在单位给爹妈磕头呗。 这听起来是有一点 挺 心 酸 的， 确实， 因为你们守护的这些乘客回家的过年的路， 对对， 然后但是你自己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工作的地方。 其实肯定说心里话，肯定是会有落差，但是怎么办，这是你工作的职能，保证铁路安全，保证旅客平平安安回家，这是我们的责任。 凌晨4点，工作结束。这就是这群高铁医生紧张而普通的一晚，他们每天正是用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守护着一条连通人们的故乡和生活城市的旅途。有时仅仅为了1毫米，他们会大汗淋漓地工作一个夜晚，为的只是让旅客回家的路更加的舒适。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尽享红12番倍计，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 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来连线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丽华。丽华您好。 哎，您好，各位主持人、听众们、朋友们好。目前城区的交通压力属于畅通级别，只有一些零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像朝阳门内大街的东四至朝阳门桥西向东方向，知春路西土城地铁站到海淀黄庄路口东向西方向，这些是车多的路段。高速方面是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马甸桥进出京双方向 京承高速太阳宫桥到望河桥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一千营桥到马家流桥的双方向也是车流量集中的。另外提示大家，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出现小雪天气，以及今天翼城道路结冰，请道路注意安全。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丽华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关注完路况之后，我们呢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慢慢呢，北京逐渐进入到滑冰季了。什刹海附近有位冰刀王，专门给冰刀开刃，甚至奥运冠军都拜访过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北京冰刀王。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三九天里北京寒意正浓，可什刹海溜冰场上却是一片笑语欢声。溜冰客们身穿鲜艳冬装贴地滑过，他们身轻如燕的秘密当然是因为脚下闪亮的冰刀，而这冰刀锋利的秘密常来冰场的人都知道，是因为对面小胡同里有一个专门为冰刀开刃的老字号。 我跟您打听一下，这附近有一个磨冰刀的老头， 就那个白楼后面， 他特有名是吗？ 对，北京冰刀王啊。 按照指点，很容易找到这家七八平米的小铺子，门口摆着一排冰鞋和两副磨冰刀的铁架子，一位老师傅正在忙活着。一打听，他是冰刀王第二代传人王培之，溜冰客们口口相传的老冰刀王王宝顺是他的父亲。 我父亲四几年开始磨刀，你看我从十四五岁就跟我父亲干，我现在把儿子带出来就算完成父一辈子一辈的事儿了。 这磨冰刀的手艺在近六十年时间里已经传了三代人了，最早是在1942年，老爷子王宝顺本是个瓦匠，冬天没活干，他就试着磨冰刀养家糊口。那时候竞争的同行有很多，但是到现在，冰刀王是北京唯一一家有执照的磨冰刀个体户了。可要真说这是因为小店经营有方，好像也不太对，因为他们时常会做一些不收钱的买卖。 我父亲开始就是说，你如果不带钱的话，得给溜出车钱来。说你没钱，没钱下药再给。 那这些顾客真的会送来吗？ 有的送来，有的就不送。这个咱们这儿说的是良心账。你大人小孩，外国人跟中国人咱是磨刀一样，咱不多收人钱。就是现在外国的现在小孩到成年了还上我这儿磨刀了呢。 是吗？好多老外来。 对，原来上学的现在都工作了还找我磨呢。这儿照片。 照片上是高鼻深目的一对老外父子俩。他们站在老冰刀王身边，饶有兴致地看他打磨着冰刀。现如今91岁的老冰刀王已经退休，照片里的小男孩也已经长大，可他的冰鞋还是拿到这儿来打理。但是要论冰刀王最有名的顾客，他还得往后排，因为这家七八平米几乎转不开身的小店里，曾有冬奥会冠军前来光顾。 你像拿那个冠军的叫什么小杨大杨杨吧，他们就认可。 哎，他们请您磨过冰刀？ 对。 是什么时候？ 哪年我忘了。 啊， 这就是事儿慕名而来吧。 那他一来就跟我似的进来了，说师傅我磨刀。 对，一开始我不认识他，后来他提出来了，我是谁谁谁就认识了。 认识归认识，王师傅没有起身要签名，也没要求拍照合影，依然手把冰刀磨得专心致志。倒不是说他不是冰上健儿的粉丝，主要是因为他店里太忙了。这不是吗？我们刚聊了没几句，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就提着冰鞋上门了，说他们这儿磨的冰鞋穿着感觉不一样。 和里头是不太一样。 和里头？ 就那边，他那个冰场租鞋他也磨。 那到底哪儿不一样呢？这就来见识见识吧。 就这么磨。 火光四射。 王师傅手拿冰鞋，冰刀与砂轮瞬间打出了道道火花，在嘈杂的摩擦声里，他倒显得专注而从容。只要三五分钟，一双冰鞋就磨好了。 拿磨刀来说吧，你是悟性，你别人一蹭，弄完你就出去，你也拿不稳。 是吗？那我也不太好试，因为我一试，我怕把您这冰刀给您磨坏了。 嗯、 这 样 就豁了 啊！ 一下就豁了， 这样就豁了，肯定跑偏了。 搭腔的这位是冰刀王的老街坊，紧邻着小店，他开着一个租冰鞋的摊位，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也看惯了溜冰客们来来往往。 好多买鞋那都上这儿来磨的。 一般外头他们好像怎么说呢，反而一般咱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反而不去。 啊，那你们这些冰鞋的冰刀怎么办呀？ 我们就是在这儿磨，也是别说磨不了，磨完以后人家好多人有意见，滑不了啊。 也许正是手工打磨出的这份微妙感觉，留住了一波又一波溜冰客，也让冰刀王家族见证了老北京冰场近六十年来的兴衰往事。 我小时候呢，是那冰场是一个西棚。 啊，什么叫西棚啊？ 那外头是席围的，现在不是铁网的吗？ 席棚哈。 啊，我们在西棚里头磨，那会儿磨刀呢才3两毛钱，那会儿滑冰呢全是小姐太太，咱们北京这北京根本没有冰鞋，从50几年开始在生产冰鞋，黑龙的，现在也是黑龙的。从63年，这个十里海这个冰场是一景，上冰的话就是限制上人了， 限制上人， 对，就是人挤人了，你不限制上人，你冰塌了，有危险了。 那个时候你们生意， 早一来就排队了， 也就是进冰场排队，磨刀也排队， 对，也排队。 队伍排多久，磨刀师傅就得在北风和严寒里站多久。也是因此，冰刀王传人都有个职业病，那就是鼻头冻得特别红。 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多月的事儿，过去能干60天，现在顶多40多天。 也就是因为气候变暖了，可能冰面本来也结冰结的晚。 我们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20年前有个问题学生叫郑正，为了不写作业，他竟然跟童话大王郑渊洁攀上了交情，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我不是好学生。 来认识一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郑正，性别男，籍贯北京，教育背景小学退学，初中退学，高中又退学。他到底念过多少所学校呢？ 3个小学，3个初中，2个高中，1个大学。 郑正从小到大就没有老师夸过他是好孩子。他念的第一所小学是黄城根小学，在学校里他调皮捣蛋，常常影响课堂纪律，还公然不写作业，这样的他经常被罚。 我最早可能是站后面，后面不管用的话就会站前面，站前面不行就出去了。老师会这样喊，就是老师喊上课，班长喊起立，然后老师说郑正出去，然后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我就已经习惯了，就是上课的时候是出去玩，我把学校周围很多的这个树啊，树上都有什么虫子啊，然后都了解得很清楚，收集了各种虫子，以至于下一堂课的老师都会吓一跳，就是可能会在粉笔盒里发现虫子什么的。 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老师就叫郑正请家长来。 老师请家长的频率大概是每周2到3次吧，有的时候1天1次或者1天2次也有可能。在黄城根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为了请家长方便，特地到小学对面的那个地方去上班。 但请家长这招对郑正来说根本不管用。郑正在小学5年级时被黄城根小学劝退，转学到了光华路二小。而在光华路二小上到6年级时，他又被退学了，因为班主任被他气得心脏病复发，之后他念书也没了着落。 小学6年级再出来的时候，曾经在家里待过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没有学校收，不得已我妈想办法帮我找了一个初中把我塞进去了。因为那个学校是当时属于秩序比较混乱的一个学校，同学们没有谁关心什么今天学什么明天学什么，关心更多的是今天去打谁明天去打谁，然后怎么防止挨打。我每天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挨打。 郑正在这个初中勉强念了1个学期，之后又回到了小学重新念5年级，这所学校就是51小学。在51小学，他依然延续了不写作业的作风。他说之所以不写作业有2个原因。 一方面是懒吧，我就觉得重复做的东西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只要考试可以考到95分以上，之前学校的老师一般也就是睁眼闭眼。 然而这回老师没有睁只眼闭只眼。1991年，在转入51小学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郑正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就再一次爆发了。 老 师在可能是在训斥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你现在不写作业，长大就是没出息，就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当时因为正好在看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嘛，所以当老师说完这样的话以后，我就跳出来拿郑渊洁的那句话来反驳：小时候成绩不好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没出息。小时候成绩好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有出息。 他用郑渊洁书里的话跟老师辩论，气坏了老师。老师问：这话谁说的？郑正大声地回答：郑渊洁。老师也抬高了声调说：那你把他请来啊，他要是真的这么说，我就免你的作业。 大家其实也都可以理解，老师当时肯定是气话，说他说的，有本事你把他请来。当然我是小孩了，我不会拿他当气话来听，我就回家跟我妈说了，但我妈也没把他当一句气话来听。 妈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到了崔永元，又通过他联系上了郑渊洁，但这一切郑正并不知情。 当一个童话里的主角活生生的出现在校门口的时候，当时的那一刻就觉得已经在童话里。他和崔永元一块儿去的，我很意外，校长很意外，老师也很意外，校长也不知道他是干嘛来的。他说啊，既然大作家来了，那召集全校学生一块儿去礼堂吧。 那天郑渊洁在学校的大礼堂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 郑渊洁在去的时候，按他自己的原话是行侠仗义去了，是来救一个小孩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他上台演讲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候，校长就已经坐不住了，就跟崔永元说：你看郑先生挺忙的，就是要不然您先请回，这种感觉的。然后崔永元就上去转达这句话的时候，按他的话应该是助纣为虐吧，就是你看孩子们多爱听啊。 这件事儿之后，郑正凡是考上90分的科目都没再写过作业。郑渊洁在微博上回忆起这段与郑正的往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大家都很好奇，当年的这个问题学生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接着说。郑正的妈妈对孩子实行的向来是放养政策。1993年，他因为工作关系移民美国，而那时郑正已经念初中了。之后郑正的成绩迅速从班里前十名掉到了后十名，于是郑正铤而走险。 那是第一次，既然大家都抄，我也试着抄一下，然后就很拙劣的做了几张小纸条，然后放在了袖子里。然后考试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嘛，拿出来写，还没有写一个字都没有写的时候，就被老师提了出去了。我觉得第一次作弊被抓是一件好事，就这一件事情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人生观，所以在以后的这么多年，我基本上不会去作弊的。 他不作弊了，但考试又常常交白卷，拿回来一个6分的卷面整洁分，爸爸很生气。 因为他是就比较传统的教育方法，就是皮带伺候嘛。但是如果没有了胡萝卜，可能对于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逆反心理，所以在我爸的皮鞭下，其实我的学习没有太大的起色。 1995年，郑正上高一，这时爸爸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出国了。郑正觉得这回他彻底自由了，于是他经常逃学，也开始迷上了网络。从5岁开始就接触电脑的他，发现上网比上课有意思多了。 这个门虽然小，但它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世界各地的门，通往无数种可能性和无数种信息的这么一个门。 他在网络聊天室里认识了一些网友，并通过他们得到了在网络公司打工的机会。郑正说，那段打工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宝贵。他自学创建了个人网站，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同时他因为考试不及格又被迫换过一次高中，不过他不断被退学的经历终于在1999年终结了。这一年他通过了托福考试，到美国念大学去了。不过当他第一次拿到大学课程表的时候，他却有些茫然。 就是我很讨厌别人说告诉我我要学什么我要学什么，但是忽然有一天所有的课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可以选的时候，反而又不知道该怎么选了。那我就挑着自己喜欢的来呗。我学了设计，学了摄影，学过世界音乐，演讲，好像还有电影。我只要觉得有意思的课我就去上，不在乎说这个东西有多少学分。 回国之后郑正做的都是和网络相关的工作， 一直接触的是这个是我最熟悉的最喜欢的，那么我拿它作为我的工作，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郑正现在是一家著名网络游戏公司的高级顾问，同时也在创业。同事说他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因为他什么都懂。投资人看好他创业的前景，说他有冲劲儿。而回忆起自己与众不同的求学经历，郑正说他只是不爱写作业，并不是反对学习。 教育更重要的是找到答案的这个过程， 这样对于学生才是有意义的。还是借用郑渊洁那句话，就是小时候成绩好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有出息，小时候成绩不好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没出息。 年轻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自然最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所有内容了，是由孙畅为您编辑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杜春恒今年58岁，家住马家铺西里2社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社区志愿者，更是一名社区中的绿色生活践行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杜春恒成为志愿者。虽然身有残疾，但杜春恒却常年在社区参加志愿环保活动。每逢社区开展环保主题日宣传，他都带领其他社区党员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等活动。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辖区居民的好评。在杜春恒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加入到环境整治队伍当中来，社区的环境日渐整洁。2年后，杜春恒参加了社区市民劝导队，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把环保热情带到了劝导队。在执勤巡逻过程中，遇见个别居民乱扔垃圾，在绿地内放鞭炮，在草坪内健身等不文明行为，他都会上前劝阻，为社区环境的改善和居民文明程度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每年的植树节，社区都会开展植树活动，植树现场都能看到杜春恒的身影。尽管身体不方便，但他和社区的党员一样，翻土、浇水、收拾残枝，干得热火朝天。他说，他的愿望就是想让北京的空气质量好一点，我们的生活环境美一点。自己先做好，能影响别人更好，这就是杜春恒朴素的人生信条。当环保成为习惯，像杜春恒这样的环保达人一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绿色做起，从低碳环保做起，用自身的行动倡导环保，相信我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得到很大改观。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好了，节目的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凌晨4点半北京发布了道路结冰的哪种颜色预警信号呢？答案就是黄色预警。恭喜手机137尾号2106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背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李玲，感谢各位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加持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